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改编自常佩文学，杨素原著，林少侠团队制作。第130集。 老秃驴，我的刀术确实不好，大概我娘生我和池燕的时候，把刀术天赋全给了池燕，我只得了他吃喝玩乐的本事。 夏侯炼一边擦嘴角的血一边说，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睁大你昏花的老眼看清楚。 这是什么？ 夏侯炼抬起右手，他的手上不知什么时候戴了一只银色的手套，在雨中一闪一闪地发着亮。世心瞳孔微缩，随着夏侯炼五指屈伸，满地的落叶被翻起，一张网从地上升起来，无声无息地在世心周围展开，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那网用肉眼几乎看不清，若非细细的雨滴挂在上面，沿着丝网流动，世心几乎以为空中空无一物。无数落叶纷纷打着旋翻滚着坠落，却在半空中毫无预兆地被拦腰斩断，碎成两半或者三半或者更多。 千机丝， 世心叹道， 你竟复原了失传已久的千机丝。 原来夏侯炼满庭院的跑是在布置着天罗地网，身前身后皆是这惊天巨网，世心已无路可退。夏侯炼看着他轻声道， 世心，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世心用手指碰了碰一根丝线，手指上顿时多了一条细细的伤痕，鲜红的血丝从里面渗出来。他的唇边勾起微笑，望着辽远的苍穹叹道， 这把绝世名刀我终是断成了。 他望着夏侯炼，目光里有夏侯炼看不懂的苍凉。 小炼，长辈为你打开了门，接下来的路你要自己走，后悔无期。 夏侯炼愣了愣，手指僵住，那一刻他竟然无法下手。可他想起娘亲，又想起池燕，心里的仇恨再次翻涌上来，他咬着牙，食指猛然紧握，丝线被他拉紧，无数根丝线飞速转动，漫天大网向中心收缩，雨点在透明细丝上急速流动。世心看见眼前有无数根光芒锐利的一闪，身子各处顿顿的疼，有什么东西在贯穿了他的头颅，他的视野天旋地转，他看见自己离身体越来越远，而那穿着黑袈裟的身躯也在四分五裂，碎成无数个方块，鲜血迸溅，像积木坍塌，轰然落地。最后他看见远处那个穿着黑色麻衣的男孩怔怔地看着自己，眼角滑下泪来。那一瞬间他好像看见多年以前有着同样眼眸的孩子踢踏着破草鞋第一次跑到寺院门前，长得只比门槛高点，吮吸着手指呆呆地望着他。犹豫了一会儿，他取下神台上的糖饴问道， 要吃吗？ 男孩的眼眸里分明有渴望，可还是竭力显出骄傲的神色， 我才不要。 耳畔响起咚的一声，他知道自己的头颅落了地，远处的男孩仍在无声地流泪。他张了张口想说，别哭啊， 小丽。男孩子长大了，不可以哭的。可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没有喉咙，没法发声了，于是一切都离他远去，像沉进水里一般没入寂静的黑暗。他这辈子终于走完了。夏侯恋坐在门槛上，望着长街发呆。该杀的人他已杀了，该报的仇他已报了，他的事已经了了。林木森森，牵牛花爬上街，开得绚烂。手摸到黏腻的液体，他低下头，才意识到自己还在流血。他捂着伤口，捡起横波，去黑面佛放了火，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回来，爬回自己家的竹楼。他的身后，黑暗里走出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段九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又扭过头看庭院里蜘蛛网一般密布的千机丝。 哼，真是惊艳又绝丽的杀气。 段九轻轻笑了声，转过身步入黑暗。竹楼林立在林子里，四处竹树掩映，不知名的小野花围着开了一片。他推开门回到自己的屋子，四下里安静无声，他的脚踩上地面，吱呀呀地响。他累了，他想好好休息。他没有包扎伤口，血会带走他的生命。他的事已经完了。他坐到炕上，枕头下露出一封信的角。他疑惑地皱眉，抽出那封信打开。起，渔往朔北，莫知归期。居金陵时，舍夫子庙于大娘谢黄包3000银，望帝待于清气。晚香楼西侧门洞下栖一篱，许其高时，未奉，望帝待于遗之。朔北路遥，帝不必挂念。余不惧生死之难，唯恐地忧。余常居山上，未尝饱览人世。闻枫桥秋寒，寒山晚钟，吴江小唱，誉满天下，甚喜之。常盼与帝比肩共往，未有暇。帝以余同音同貌，望甲帝之足，甲帝之目，待余行观天下，无憾也。愿帝平安喜乐，岁岁无忧。兄迟燕。迟燕的字很清秀，像他的人恬淡干净。夏侯恋抚着他的字迹，眼泪一滴滴落下来，晕染的墨迹。夏侯恋咳了几口血，把信收进怀里。他带着横波出了门，跌跌撞撞地往刀中走。他一路走，一路流血，每一步都踩一个血印子。有时候扶着竹子歇一歇，在竹竿上也印一个血手印。走了几丈远，腿一软，他跌倒在地，顺着山坡滚了下去，一直滚到下面。他不打算走了，躺在竹林里望着天空。刚下过雨，风轻云淡，竹树摇曳间，阳光漏过竹叶的缝隙，打下光斑，在他身上晃动。他抬起手触摸那灿烂的阳光。他这一生母死失亡，幼时故友视他为仇，长兄师弟不知所踪， 亲者长绝，故人长离，送他走完这最后一程的只有天光云影，潇潇竹海。也不赖，毕竟他满手鲜血，恶贯满盈，罪无可恕。既造杀业，必遭杀报，他的报应来得刚刚好。 本集播讲完毕，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